台公益广告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，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？ UFO 打哪儿来？ 恐龙为何灭绝？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？ 自然之谜，历史之谜，人物之谜，未解之谜，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。 真实的故事，科学的论证，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？ 迷幻时空， 你着迷了吗？ 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收听本期的迷幻时空，我是韩涛。俗话说乱世出英雄，在战争的洗礼当中，总是会涌现出一些用智慧最终改写战局的英雄，他们的名字也会被人们长久的记住。中国古代十大良将的名单中，我们已经讲述了其中四位的故事。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将继续为您来解读中国古代十大良将。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，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。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，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。 穿越时空，探秘寻宝，历史之谜。 今天要说到的中国古代十大良将的这第五位，我们非常熟悉，他就是韩信。韩信字仲言，自幼熟读兵法，自言用兵多多益善，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军事典故，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背水为营，四面楚歌，十面埋伏等等，其用兵之道为历代的兵家所推崇。作为军事家，韩信是继孙武和吴起之后最为卓越的将领，他最大的特点就是能灵活用兵。他指挥的井陉之战、淝水之战都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杰作。作为一名战略家，他在败将时的言论成为了楚汉战争胜利的根本方略。作为统帅，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率军出陈仓，定三秦，破代，灭赵，降燕，伐齐，直至垓下全歼楚军，无一败绩，天下莫敢与之相争。作为军事理论家，他与张良整兵书，并著有兵法三篇。关于韩信，我们熟悉的故事也很多了，比方说一饭千金。韩信在未得志的时候，境况很是潦倒，他时常去钓鱼，如果能钓到鱼就能够吃饱，但是这究竟不是长久之计，因此韩信还是时常得饿着肚子。幸而在他钓鱼的地方有很多老婆婆在河边洗衣服，其中有一位老婆婆很同情韩信的遭遇，便不断地救济他，给他饭吃。韩信在艰难困苦中得到了那位仅能以双手勉强糊口的朴母的恩惠，很是感激，便对他说，将来必定要重重地报答你。没想到那位老婆婆大怒，斥责韩信道，大丈夫不能自食其力，我只是可怜你才给你吃食，难道是图你报答我吗？后来韩信终于等到了机会，得到了萧何和刘邦的重用，被封为了楚王。他想起从前曾受过朴母的恩惠，便命人送了酒菜给这位朴母吃，更是送了黄金千两来答谢他，这就是一饭千金的典故。 除此之外，我们最熟悉的这个典故就是关于韩信的胯下之辱。不过关于胯下之辱其实有很多个版本。根据《史记》的记载，说有一天韩信在路上走着，遇见一个小混混，他拿着一把匕首对韩信说：“你韩信不是厉害吗？那有种你拿匕首杀我，如果你不想，那么马上从我的两条腿之间爬过去。”韩信忍下了这份耻辱，从那人的胯下爬了过去。之后韩信找到刘邦，把张良给他的推荐信呈了上去，最终屡立战功，当上了大将军。而如果韩信当初杀了那个小混混，杀人偿命，那么他也最终不会当上这个将军了，更不会帮助刘邦攻打项羽，统一天下。而在民间传说当中，关于胯下之辱还有其他的三种说法。一种说法是，韩信年轻时有两种爱好，一是钓鱼，一是箭。当地的一个屠夫要韩信的箭，韩信不给，屠夫便让其从胯下钻过。这第二种说法是，韩信的嫖母生病了，韩信呢，为了给嫖母弄点肉吃，到屠夫那里赊了肉，屠夫让他从胯下钻过去。最后一种说法是，韩信为生活所迫，偷了屠夫的肉，屠夫说：“你从我的胯下钻过去，我就不要了。”在韩信做了将军后，还去看过这个屠夫，不但没有报复他，还让他做了手下的中尉。对于胯下之辱，韩信后来说：“我当时并不是怕他，而是没有道理杀他，如果杀了他，也就不会有我的今天了。” 韩信，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传奇大将，曾经被世人唾弃，甚至遭受了胯下之辱，但是在萧何这位伯乐的指引下，韩信完成了自身最大的蜕变，成为真正的一名勇将。也是他协助刘邦在垓下困住了楚霸王项羽，结束了楚汉之争。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中国古代十位良将之韩信。 在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之后，韩信就带着自己的宝剑投奔了项羽的叔父，并且留在了项羽的部队中，但是没有得到重用。后来项羽的叔父过世，韩信又追随了项羽，并且多次给项羽献计，但是项羽却始终没有采纳。感到自己怀才不遇的韩信最终选择离开项羽，而投奔了刘邦。最开始刘邦也没有重用他，只是让他做了一个小小的仓库管理员。有一天韩信违反了军纪，按律应当斩首，临行的时候看见了汉将夏侯婴，就问道：“难道汉王不想得到天下吗？为什么要斩杀壮士？”夏侯婴看到韩信所说不凡，相貌威武，就下令将其放了，并将韩信推荐给了刘邦，但是仍然未受重用。后来韩信多次与萧何谈论，为萧何所赏识。刘邦至南郑的途中，韩信思量自己再难受到刘邦的重用，中途就离去了，被萧何发现后追回，这就是著名的萧何月下追韩信。而此时萧何带着韩信回去见刘邦，并且说服刘邦重用韩信。看着萧何如此推荐，刘邦就任命韩信为大将。成为大将的韩信果然锐不可当，他一连消灭了魏国、赵国、燕国，并且平定了齐国。于是他写了封信给刘邦说：“齐国狡诈多变，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国家，而且它的南边又与楚国相邻，虽然现在已经平定，很难保证它不与楚国勾结，不如设立一个代理王在这儿统治，这样局势就会稳定，如遇什么变故也好提前应对。而且韩信自荐自己可以做代理的齐王。”当时刘邦正被项羽紧紧地围困在荥阳，形势危急。当他看了韩信的信后十分的恼怒，大骂韩信不来解救荥阳之急，只想着自立为王。刘邦身边的大臣张良和陈平便凑到他的耳边说：“现在汉军非常不利，如何能够在这个时候驳回韩信想自称为王的想法呢？不如就趁这个机会立他为王，好好善待他，让他自守一方，要不然很有可能会发生变故。”于是刘邦听从了他们二人的建议，并且指派张良前去宣旨立韩信为齐王，征调他的部队去攻打楚军，攻打项羽。 可以说接下来就是韩信和项羽这两位军事大家的较量了，这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垓下之战。公元前202年的12月，楚汉战争已经进行到了尾声，刘邦以加封土地为报酬，让齐王韩信和梁王彭越率主力军队全部南下，几路兵马自东向西全面的夹击项羽，项羽被迫率10万楚军向垓下后撤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韩信率领主力大军50-60万排出了阵型，韩信亲率30万大军居中为前锋主力，将军孔熙率军数万为左翼，陈赫率军数万为右翼，刘邦率本部主力尾随韩信军跟进，将军周勃率军断后。而项羽方面呢，对于楚军而言，当时的情况是既不能守也不能退，后勤断绝，无粮而守，无异于坐以待毙等死，后退则江北四郡皆已被占，无路可退，退回江南则路途遥远，且道路被刘英军所阻，必陷于汉军的前后夹击之中，一样是死路一条。当时的项羽心中只有一个想法，以一次楚军最擅长的强力突击突破韩信的30万前军，直接打掉刘邦这个中心指挥系统，以此击溃敌军，扭转战局。而韩信的心中也十分清楚，楚军除了靠这一次突击之外，根本是别无他法，所以韩信故意将自己的指挥部设在30万大军所组成的数道铁墙的最后方，后面紧挨着刘邦本部的10几万大军，最后面是周勃的军队，同时左右各方由孔熙、陈赫两大阵营配合，就这样垓下之战打下来。可以说在双方开始交战的时候，汉军并没有占到任何便宜，反而是项羽率领着10万楚军占据着优势，汉军前线立刻被击溃，项羽本人更是一马当先，冲锋速度之快，甚至将10万楚军将士甩到了很远，差一点就能够直杀韩信本人了。但是韩信所设立的为掩护刘邦的阵营，也就是围攻楚军的左右两翼，却牵制了项羽的进攻路线。经过了半日的厮杀，楚军虽然将汉军打得落花流水，却依旧没能够突入汉军的指挥部，也由于项羽过于勇猛地冲在最前面，楚军已经很明显地和他拉开了距离，渐渐地失去了紧密的队形和相互之间的配合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韩信终于带领自己的军队完成了对楚军前后夹击的形势，双方军队交战在一起，万不得已，项羽只好带上自己的残存骑兵撤退。随后韩信率领全军并收拢此前被楚军冲散的部队全数压上，彻底包围了楚军大营，至此垓下之战以韩信的大获全胜而结束。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，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。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，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。 穿越时空，探秘寻宝，历史之谜。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《迷幻时空》，我是韩涛。接下来要为您说到的这第六位良将会是谁呢？他是历史上著名的飞将军李广。李广是西汉的著名军事家，有着飞将军的美誉。大家对于王昌龄的那首《出塞》一定很熟悉，写道：“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。”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这其中的飞将正是指的李广。李广的主要功绩全部在于抗击匈奴上。公元前166年，匈奴大举入侵边关，李广以良家子弟从军抗击匈奴，因善于用剑，杀死和俘虏了众多的敌人，升为郎中， 并且他多次跟随着文帝涉猎，屠杀猛兽。汉文帝曾经慨叹，可惜你生不逢时啊，如果让你处在高帝时代，那万千诸侯又如何值得一提？汉朝最大的威胁当时是匈奴，而李广就如同汉朝最坚强的铜墙铁壁一般，并且李广以善打硬仗而闻名。有一回匈奴入侵上郡，也就是现如今的陕西榆林地区，李广率领军队对抗匈奴，他身边的一名军官带领着几十个骑兵出列，但是在中途却遇到了三名匈奴骑兵的突然袭击，结果众多骑兵被匈奴骑兵所射伤。于是李广率领着百名骑兵尾追着三名匈奴的骑手，他亲自射杀其中的两人，生擒一人，但是没想到数千匈奴骑兵赶了过来，他们看到李广的军队，还以为是汉军的诱敌疑兵，都大吃一惊，立刻摆开了阵势，100-1000，这样的悬殊兵力让李广的骑兵有些害怕，但是李广却并未流露出一丝恐惧，并且很从容地对部下说道，我们这里离大营很近，如果我们在这里不逃跑，匈奴骑兵一定以为我们这是在使用诱敌的战略，如果我们逃走的话，他们一定会立刻射杀我们。士兵们看到将军志在必得的样子，也放下了心，都随着李广走到离匈奴阵地不到2里地的时候才停下来，并且还下了马。果然匈奴骑兵都不敢上前。这时候匈奴部队当中有一名骑着白马的将领走出阵地，李广迅速骑上马射杀了他，然后重新回到自己的部队中，这样匈奴骑兵更加不敢上前了，双方就这样僵持着。天色越来越黑，匈奴以为汉军在附近有伏兵，想要趁着深夜偷袭他们，于是迅速撤兵。就这样，李广用自己的智慧化解了一次危机。不过李广也并非常胜将军，有一次他率兵刚出雁门关，就被匈奴大军团团包围，按照兵力的数量对比，匈奴大军至少是李广军队的2倍之上，就算李广有3头6臂也抵挡不住，最终李广寡不敌众，受伤被俘。匈奴将领非常敬佩他，希望能够让李广效命于自己，就命令匈奴骑兵将当时受伤的李广放在2匹马中间，让他躺在用绳子织成的网袋中间。李广自然不甘心被俘，一心想着如何逃脱匈奴将领的捆绑。在匈奴的军队行走了10多里路程的时候，李广突然发力，纵身一跃，跳上了一匹自己早就注意了很久的战马，并且夺下了士兵的弓箭。匈奴的骑兵们根本未曾想到已经受了伤的李广竟然能够突然发力，等到他们回过身来的时候，李广已经策马扬鞭向南逃去。虽然匈奴骑兵在后面紧紧追赶，李广边跑边射杀追兵，就这样终于成功的脱逃。 飞将军李广，众多文人墨客毫不吝啬对他的赞美之词，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不过李广一生抗击匈奴，保卫汉代江山，却始终没有被封侯加爵，这其中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原因呢？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。 李广擅长骑射，有一次他出去打猎，看到了草丛当中有一块石头，还以为是一只卧虎，就拉开弓箭，没成想这一箭竟然将整个的箭头全部射进了石头中。一个很强壮的士兵上前想要将箭拔出来，箭竟然纹丝不动，可见李广此人力气之大。李广非常喜欢打猎，而且更喜欢挑战凶悍的猛兽，他只要听说哪儿出现了老虎，就一定要亲自去射杀。有一次李广在打猎的过程中被一只猛虎扑倒，受伤的李广最终还是射杀了这只猛虎。李广的一生皆在边关树敌，与匈奴70余战，以骁勇善射、智谋超群而著称。匈奴闻其名则远而避之，不敢与其相战，堪称不战 而屈人之兵。李广治兵宽缓不苛，与士卒同甘共苦，深受边关军民的爱戴，是一位才气天下无双的将军。唐朝时期有不少的诗句用以歌颂李广，比方说王昌龄的《出塞》，高适的《燕歌行并序》等等。汉朝初年的边境战争是一场特殊的战争，其自然和人文特点决定了这种战争的异常艰苦和残酷。远离后方的长途奔袭，疾风暴雨般的仓促遭遇，以及众寡悬殊的孤军奋战，成为经常的作战方式。李广无疑是适应于这种作战特点的杰出将领，非凡的勇敢、决断和应变能力，忠诚正直的磊落襟怀，以及有别于传统的治军方法，使得他成为了受部下拥戴、敌军闻之丧胆的一代名将。李广在抗击匈奴的战争中立下了汗马的功劳，但是却没有能够裂土封侯，这也引来了众多史学家的惋惜。有这样一句古话不是说吗？冯唐易老，李广难封。李广难封这四个字的典故出自《史记·李将军列传》，当中的意思就是说，李广和他的堂弟李蔡都效命于汉朝，李蔡的为人和名声都在李广之下，但是李广却并没有能够封侯，官职最高也不过九卿之列，但是他的堂弟李蔡就被封了侯，官职是三公。自此之后，就很多人用李广难封、李广未封、李广不侯等等这些言语来感慨功高不绝、命运乖舛。那么您要问李广为什么如此难封呢？这其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李广身材高大，手臂修长，擅长骑射，打起仗来行踪飘忽不定，行动敏捷，被匈奴人称之为飞将军。在做上古太守时，他每天都会跟匈奴人打仗，置个人生死于度外，战争时非常勇猛，以力战为名。老子曰，揣而锐之，不可长保，意思是兵器太锋利了就容易折断了。李广本人自以为天下无敌，打心眼里蔑视匈奴人，因此每次打仗拼了命的打，虽然每次都身先士卒，作战勇猛，但李广除了力战外，并不懂得战略部署，从战术上胜过敌人，只是以勇猛胜人，如一介猛夫，自负非常轻敌。李广在参与卫青将军的漠北决战时，卫青让他从侧路袭击，但李广的一介勇夫思想的顽疾又出现了，他请战要当先锋，但卫青没有同意他的请求，李广怒而回部。一是卫青了解李广，李广自以为是，不听指挥，没有大局意识，跟敌人小打小闹行，大规模的作战就不能够胜任。二是卫青看着李广年纪大了，体力和精力都并不充沛，而且李广急于封侯，想最后一战博取战绩，因此在这种急于求胜的情况下难免会出现失误，因此卫青还是很理智地拒绝了李广的请战请求，但就是让李广从侧路进攻，李广也没能顺利完成任务，他带领着队伍迷了路，没有及时与卫青主力部队会合，以至于让单于逃走。卫青责怪了李广几句，李广顿时感到一阵的悲凉啊，说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70余战，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，而大将军又习广不行回远，而又迷失道，岂非天灾？且广60余矣，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力，然后引刀自尽，死得很悲壮，百姓闻之皆痛哭之，最终李广失去了最后一次封侯的机会。不可否认，李广是忠诚爱国的，但毕竟他性格上的缺陷，以及运筹帷幄的大战略能力，以及大局意识都有着明显的缺陷。虽然在小规模战斗上他表现出来的勇猛以及处境不变的大将气度，但这些只能使李广扬名，而大战当中他也是屡战屡败，没有什么大的战绩可言，因此李广至死难封。说完了飞将军李广的传奇故事之后，本期的迷幻时空也得跟您告一段落了。

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。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，让老百姓买得放心，用得舒心。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。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，依法办事，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，北京平安人人共享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。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，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，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，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，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，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，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，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，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，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，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，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，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，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，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，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，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，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，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。 相声小品快板书，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， 哈哈，笑一笑十年少， 嘿嘿，百年笑声。 相声大师马三立的幽默是随处可见的，而这种幽默是与生俱来的，所以呢，就连在危险困苦的时候他也不忘抖个包袱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百年笑声，我是主持人红九。马三立先生生前曾经说呀，他不趁车，别人都有奔驰、尼桑，最差的人家还有菠萝奶子，他连菠萝罐头都没有。世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财富，而他马三立的财富就是观众，他是观众捧红的，不能忘了观众。演员的艺术水平高低好坏应由观众来评说，观众呢是演员的衣食父母，而唯一能报答观众的方法就是好好说相声。那么下边呢，我们就再来听一段马三立的相声《八十一层楼》吧。 我说这段呢，就是派出三位这个到外国去学习去，是国家的干部啊，说是干部吧，也是工作人员，都是数理化的专家。他们就找一个饭店，这个饭店呢80多层，81层楼，住了几天，坏了，出事了。三人到外头学习去，回来的时候刚一进大门，传达室的老头迎接出来了，三位，报告你们一个不好的消息。这三人就一愣，什么事儿？电梯坏了。哟，怎么办？81层楼，这电梯坏了，在外边饿了一天了，受不了，受不了。这怎么办？不要紧，咱仨人一人说一段，说说个人的事儿。一走脑子，慌其身，忘其累，再上。不累了，对，走，81层，转楼梯上。你小，你先说，这27、28岁这个啊，我先说，咱走着迈步，走上，上，走上，说吧。中学呀，时候啊，我认识一个女同学啊，跟我不错。有一次我滑冰啊，我摔倒了，我摔就晕过去了。可巧那天呢，又没有什么人儿。谁也没看见，我就不省人事了。这个姓郑的这个女同学呢，她呢，不顾什么男女之分了吧，她就抱起我来呀、啊，就跑， 就跑到大马路上就截住一个车，截住一个车把我送到医院。他一直就在医院那儿抢救啊，看着我，制定我缓过来，把我治好，他才走。哎，我啊跟他很有感情，我很感激他。我们俩这样呢更亲近了，互相来往，经常见面。每星期呢，我们俩必定要约会啊，一块儿啊是逛逛花园啊，和跳跳舞啊，在一块儿玩，总算不错。后来呢，我们俩人就发展的就不错了吧，就所谓是订婚了。可是当时也没跟双方家长没说，我们俩就自己就这么定下了。定下，他也很喜欢我，我也很爱他，就不错了。后来呢我们毕业以后了呢，就分了。我呢分的这个外语学院了，他呢是分的什么这个科技研究所呀，是科技什么了，反正分那个单位了。我们俩不在一块儿了，不在一块儿了，可经常每逢星期天呢互相打电话还见面。有一天呢，听说他游泳啊，他淹死了，淹死了也，我听说了，我赶紧就去了，人已经是死了两天了，就完了，我也始终没见着。打那儿起呢，我简直心神恍惚，我跟受神经病似的。所以那时候呢，我在学习上、功课上啊，都很往下退，很往下降。别人就问我怎么回事呢，我就提起这事儿，大伙儿又鼓励我吧，不要想。可是不要想呢，我脑子里一直，今年我28岁了，我还没有对象。你别人给我介绍吧，我没法接受，我不能。你说我要不结婚吧，我这不久的将来，我这快30岁40岁了，我都老了，我怎么办？我结婚，我自己答应这个，我简直乐如涌泉的，我还是想他，我脑子里老有他。我所以这样，我现在我很下不了这决心。我究竟我是将来回国以后我是结婚不结婚，这个我也很难说。我现在我自己我也不敢想着，我一想这个我就说这话就掉泪儿。这俩跟着上午你说吧，跟着走的也走，也听着也挺难，倒是挺难过的。啊，你就别哭了，你就擦也这么过去，反正你早晚也得结婚，你不能为他这样，你抱独身主义也不对。是，我也是想这个，我自己反正抬头看看，一瞧写着40层了，好，行，你来，你说吧，你说点难过的，咱可就上去了。听我的，我说说。我是在监狱里生长的。怎么？我娘啊，怀着我的时候就进监狱了。究竟是什么案呢？犯的什么罪？那我当然是不知道，也没跟我说。我父亲也进监狱了，我也没见过父亲啊。这得我母亲在监狱里生了我以后了，才告诉我，我们家我长大了才告诉我，爸爸也在这里头，也在监狱。究竟我爸爸在哪个牢房，在什么地方压着，什么地儿锁着，我不知道。反正他们两口子谁也见不着谁啊。我父亲姓程，我父亲姓程，我母亲姓郭啊。究竟他们犯的什么案，那我不知道。我娘也不告诉我。我在监狱里呢，随随便便，我都7、8岁，快10来岁了吧，我就在里玩。反正街面我也没看过，大马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，街上什么样，什么叫花园，什么楼房我也不知道，我就在里头。反正我也不算犯人，也不锁着我随便跑，我满身乱窜。所以我就跟那个红岩的里头那个小萝卜头似的，我还不是小萝卜头。小萝卜头还有一个黄先生教过他认识字呢，是吧？我的谁教我认字？所以我也一字我也不认识，是吧？也没人教我。我娘又有病，又着急，我也疼我娘，我娘也疼我，可我就是见不着我爸爸。后来呢，听说呢，说我爸爸是姓程嘛，我就打听了哪有姓程的啊， 我问名字，我那各处乱窜呢，有人说是完了那个枪毙了，我把这个事儿就告诉我娘了，说我爸爸没有了，他说枪毙了，不能，我妈不信，认为他是跑了，越狱了，可我也不知道我爸爸是真跑了，是让人家让监狱里枪毙了，那我不知道，这地方解放了，听说解放了，我告诉我娘说外头都解放了。都是直接都敌人都败了，打败了。哦，是啊，我娘高兴，这一高兴啊，乐大发了。本来我娘有心脏病，乐极生悲，我娘好坏了，病得要死，没人抢救啊，这监狱里谁能抢救啊，我娘死了，我娘死在监狱里，我当时哭了一顿，哭一顿也没办法，把犯人都放了，我自己在外头怎么办，放出来没地儿去，我店要饭的了，要吧，找谁都要，逮哪儿要饭，见人吃东西我就要，反正我不敢抢，我就告诉我你可怜可怜我没有饭吃。哎，我就十五六岁时候我当兵了，又让我认识字，又让我学习，让我上学，后来说让我算嘛，算干部了，我上学了，上学又培养我上大学，上大学以后呢，这现在呢领导批准让我出国到外国来学习，现在我想起来，如果我娘活着这样多高兴，我爸爸越狱了逃走了，如果现在要真知道我爸爸越狱还活着，你想想我们这家子这不还很好吗？可惜我但是我也没见过爸爸，即便是我爸爸也不知道我啊，我姓什么，我叫什么也不知道，没地儿找去。我都想我娘，我娘如果要活着，当时要活着，那她这说着话，这哗哗的流眼泪，那俩呢也跟着听着也得流眼泪，真是不易呀、啊！你这就不易，你就感谢吧，感谢咱们这个社会吧，感谢这个领导对你吧，也就当时感谢那些个同志啊，把你养大了这么些年，要不哎哭着仨人一块儿是难过，抬头一瞧。哦，上学八十，嘿，八十，行了，抬一层到了，哎，该你的，再有一层你就上去了，这站这就愣住了啊，到了还有一层，该您了，你说一段，你说一个难过的事儿，咱就上去了，这站这愣着半天哆嗦，我腿都直了。我一步都迈不动了，迈不动了，那不咱也得上啊，你说你也得说点难过的，我就站这儿说吧，我不走了，我就站这儿说，你说吧，我说一点事儿，我说一难过的事儿啊，我说一难过的事比你俩这个还难过，你听了特别难过，非常难过，你说吧，我说我不说过去的吧，我就说现在的事儿吧，啊，说现在的，咱们仨人刚才回来在楼下跟那老头子说几句话，咱就上楼了，可是我呀忘了拿钥匙了。 这就是马三立表演的单口相声经典作品《八十一层楼》。话说在文革时期，相声大师马三立被迫下放牛棚改造，但他仍然保持自己健身锻炼方式，就是每天坚持搓发磕牙两次，每次十分钟。结果啊，马老在牛棚偷着磕牙时被人发现了，硬说他对党咬牙切齿，于是啊，大会批小会斗，他才终止了磕牙。但是平反复出之后的马三立仍然磕牙，他生前曾说出了自己的养生之道，我早晚共走1600步，坚持搓脸磕牙搓头发，每天用手摸脚面，用脚踢屁股，扭腰转身拍打前胸后背，说到这些啊，肯定会对人们长寿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。好了，再来听马三立的经典相声段子老头醉酒。 有一个老头子，这老头啊60来岁，身体很棒，身体很健康。他的生日，他老人家的生日呢，家乐给老头祝寿，不在外头办，就家乐家达子一家子，老头的儿子闺女 姑爷、儿媳妇、孙子、外孙子，没别人啊，就这七个人吧，摆上了，菜还很丰富，酒菜就十来个，还有饭菜，老头挺高兴，喝点酒吧，平常老头也喝酒，喝个一两，最多不超过二两酒，高兴喝二两，平常每天喝一盅，喝一两酒，今儿老爷子生日呢，特别姑爷来了，一定给老头得敬酒。老爷子，咱这俩先干一杯怎么样？我先干，您尽量，您喝不了一盅，您一大口，我来一盅，啊，姑爷，一大口喝，老头也得陪着，啊，这盅就下去了。好，喝了，孩子呢，也端起酒盅，小孩喝的葡萄酒，甜水，红葡萄酒，糖水一样。爷爷，我给您拜寿，祝您健康，我跟您干一杯。喝，好小子，好孙子，来碰碰杯，啊，小孩喝甜水，老头喝白酒，啊，又干一杯。这个儿媳妇也给老头倒上酒，也敬半，您喝一口，我喝一口吧，祝您健康。外孙子呢过来，老爷，老爷，我不会喝酒，我就喝一口，您喝一盅啊，祝您健康长寿，寿活百岁。来，咱爷儿俩碰一杯，谢谢老爷。谢谢老爷啊。好，老头又喝了，喝碰了几杯，老头大发了，喝多了，平常没那么喝这么多过。老头坐着小站不好，太多了，不能再喝了，喘了口气，不好受，但是又不敢说，有姑爷在这儿呢，就站起来了。站起干嘛？上厕所了。厕所不是接手，上这儿干嘛呢？吐了，痛快了，喝酒多了，只要醉了，出酒吐了，吐完了就没事了，就一点不难受了。哎，老头吐完了，擦擦嘴，一想先别往饭桌上去，影响他们，让他们知道我喝醉了不好，躺自己屋那歇会儿，等吃饭的时候再去，再过去吃。自个儿单有小屋，跟我一样，就一人，自个儿上小屋，那闭着眼那歇会儿。这爷几个这儿坐着，哟，行，老头怎么话？怎么？哪儿去了？爷爷呢？还不来啊？瞧瞧，说厕所，厕所没有啊？到老头这屋一看呢，闭着眼，那躺着呢。儿子一瞧，菜得了，爹，您吃去。摆手，你们先吃去，先甭管我，一会儿我再吃。儿子一瞧害怕，不知道怎么了。闺女过来一瞧，哟，怎么这样了？这怎么办？他上医院叫救护车，嘿，别叫救护车呀，叫救护车干嘛？我有自行车推着他。儿媳妇说，哎，大姐夫不是开车来的吗？哎，坐他皇冠呢。大姐夫，您开车让老头走了哈。行行，好，姑爷开车，儿子跟闺女这个姐儿俩把老头驾车上去，儿媳妇也甭去了，儿媳妇在家看这孩子，看俩孩子啊，坐汽车到医院挂急诊。到急诊室，老头往这一坐，闭着眼睛。大夫过来一看，怎么回事？闺女说：“您给看看吧。”这大夫带上听诊器，这听听，这听听，又拿起手电棒、手电筒，拿手电筒扒开老头眼皮，眼罩看眼底。回家吧。回去吧。哦，姑娘说：“您得拿点什么药啊？”不拿药了，回去吧。啊，您看什么病啊？这个人不行，不行了。姑娘一听都要哭了啊！白天好好的不行了，你怎么了这是？你看，眼球凝固了，你看眼底一点反应没有了。这人完了，儿子赶紧过来了。大夫，我爸爸有一只假眼。 老头醉酒，来自相声大师马三立的经典相声段子。最后呢，还是要送出一首歌，来自周传雄的《酒当歌》。这里是百年笑声，红酒代表制作人乐乐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黄花惹白雪，孤独成安慰。 爱上不该爱的寂寞已万年。我欲乘风归去，离爱三万英里，把对你的爱恋挥洒向天际。